哎呀，你看看，这天下大事啊，没有一档子让我省心的。 我说说冯的说，别瞎操心了，读报有立心呐。 话里话外，新闻书场，走着。 哎呦，您不说我倒给忘了，今年这话里话外， 11:01开戏。 收音机前，手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各位节日快乐。在这个十一佳节长假期间呢，咱们北京新闻广播午间读报节目话里话外的主持人立新，也就是我本人，想来想去呀，咱们这个十一节目啊，这么考虑一下，给您安排，用这个按照过去来说呢，这17天都是录播的，找个话题呀，甚至于啊，算是献丑，给您编个广播剧呀，这方法不是不可以，但是我是这么想的，因为这个您要是听录播呀，那还不如听直播，啊，直播的话呢，能现场就互动交流。为什么呢？这也许您知道，也许您不知道。那我说一句，用手机现在啊，用手机听广播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用这个就直接听广播节目。那位说：“嗨，这个以前就有，我知道，那是人家社会上的，啊，手机上头就能够听这个音频的节目，有付费收听啊。”但是这个听听 FM 呢，不用您付费，啊，您听广播节目在我们这儿是免费的，公共的啊，这个服务的内容，而且呢，啊，小说啊什么之类的，哎，内容很丰富很多。最重要的，听听 FM 上头有这个话里话外聊天室，啊，今儿您就先别去了，因为这个咱不是录播嘛，哎，对，今天节目是录播，直播的时候这聊天室打开，广纳宾朋。大家都来，经常来，多聊啊，参与。那么这个除这个之外呢，还麻烦您方便的话，关注一下手机之上这个北京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拿这个呢，广播节目可以听，它这个上头还有一些新闻不断的更新。再有一个话里话外啊，在那个上头啊，是直播的时候啊。他还有图像呢，啊，立新跟这直播间里面坐着，呵，这家伙手舞足蹈，跟着紧着白活，哎，这您能看见，啊，当然这个说实话对我来说呢献丑了，因为咱们不是人电视台的啊，人家那个这个是吧，眼前放着提字机，啊，就是西装革履吗，嘿，很斯文，那是人家真正的电视的主持人播音员，我这个是广播，我对着话筒，我传出的是声音。啊，当然那个直播当中呢，您要说您没见过立新啊，您那看一眼，哎呦呵，长得太寒碜了啊，这个让您见笑了啊，哈哈，对，就是高兴高兴就行得了。闲言少叙，这是这个赶到十一了，请这个热心听众来参与啊，录好的节目啊，录好的。那么这一节呢，有请的是冯叔啊，兴趣很广泛。而且他这个有心人，之前呢，我录节目的时候跟黄阿姨还提到，因为当时黄阿姨说的是做炸酱面，她说：“嗨，有时候你逢年过节的，家里也是嫌麻烦，孩子多人多，不行，咱就到外头找个饭馆订个座得了。”结果呢，你想，您这么想，人家也这么想，哎，这一到逢年过节，这饭馆扎堆儿，好家伙，这一等说那个得多得轮得上我们呀，还是提前订好的，订好座。人说是，您是定座了，他有人在你前头啊，那多怎么吃上啊，您得一小时之后了啊，不行您再出去跑一圈吧啊。对，没有跑一圈啊，我就那么说啊，这是开个玩笑。哎，冯叔就不是，冯叔你看家里人口多，呵，孙男弟女，这啊，儿女们，冯叔特别的勤俭，头节之前就得把 牛肉买好了啊，然后都得煨好了之后，这做成酱牛肉啊，什么什么酥鱼，哎，这挺费劲的，不是上嘴唇一碰下嘴唇就等着啊，就这么做这么来，没有这么简单的事情。弄完之后，这是孩子们吃的凉菜啊，回头那天来了，这还有热菜，你看这一桌下来，这就是一份心意一份情。冯叔有心人啊，崇拜欣赏点赞，就是 客气客气， 就是一口没吃过。这句是重点， 有机会有机会有机会。然后借着我做完了给您送这儿了。 开玩笑开玩笑，不合适啊，尤其是我们录音这天，这个外头下大雨，我这心里面直含糊，这玩意儿你这上岁数了，回头再那什么，这啊再滑一下怎么着啊，当然不至于了，就说呀，抓紧时间请冯叔来介绍。 嗯 啊。 哎， 说说您啊，这个， 我说的呢内容是秋天的吃 啊，秋天 吃 合适吃什么 啊？对对对对啊，这个夏天刚过去，夏天太热， 嗯， 一般人都是休息不好，所以啊胃口不好， 对， 等于夏天这一过呀，人都很觉得很亏，这身体。 这一说这个，我给你讲小笑话 啊， 我们家老太太 哦， 50年代 啊， 那当然呢，她是刚刚进城， 嗯。 刚进城呢，上大学， 嗯， 他是外地的呀， 嗯， 东北的，啊，说是那个赶着这个休息日啊，跟同学几个女同学商量着，咱们逛逛东安市场吧。 嗯， 那会儿东安市场不是现在这个 啊 大商场，不是，那会儿有摊儿， 对， 有吃的，有喝的，有玩的， 啊， 好像是二楼，我不知道是不是这么回事儿，二楼一排全是小饭馆。 一楼也有小 一楼，哎， 一楼 对对对对， 楼底下也有。 然后呢，他们就是在这个王府井逛啊，逛累了，他也没什么钱，穷学生。哟，说到中午咱吃饭吧，走走走，咱吃饭去， 嗯， 东安市场小饭馆， 嗯， 咱吃点，就上去了。几个孩子，几个年轻姑娘，找了一座坐好了。哎，咱们吃什么呀？是想着，然后这伙计说：“您先慢慢看着啊，我给您招呼其他客人，给您把茶倒好。” 嗯， 这个。我妈妈，我们老太太是东北人， 嗯， 东北人好吃饺子，饺子， 饺子， 哎，好吃饺子， 饺子。 那他们去放暑假 啊， 那北京那大热天 啊， 是商场里那会儿没有空调， 没有， 坐着吃饺子吧。那人店里说，那我们这儿只有蒸饺子了， 啊， 行。你给来个两 T 三 T 的啊，这赶紧快快，没事，不等着等着，等着，过一会儿这屋里头啊，这尤其温度上来，然后那饺子， 嗯 啊，蒸饺子上来之后，好几 T， 砰砰砰往那一搁，再加上热茶这一煨， 嘿 嘿，好家伙，这就是桑拿呀，这是 火焰山了，这， 哎呀，嚯，这汗哗下来了，小姐几个拿起筷子，你看看我看看你。这老太太跟我说真事儿，谁也不加， 吃下去了。 哎呀，这玩意儿喝，这时候边上一桌， 嗯， 就有点，当然不是笑话，就乐他们， 嗯， 就是一桌什么人呢？就是穿着长衫的先生，你想那是50年代，还有穿长衫大褂的，几位斯斯文文的，是大学里的老师啊，还是做生意的什么什么人？哎，就跟他们说呀，说那个你们这个。要这菜啊，不是我们说你啊， 嗯， 这天太热了， 嗯， 你看看我们这几个姑娘抻着脖子一看人那桌， 嗯， 呵，凉糕 啊， 这小点心 啊， 凉茶， 嗯 啊，跟那扇着扇子，哎呀，这再看自己眼前这饺子的这玩意儿，哎呀妈呀，这玩意儿你这咋吃啊？跟您说这个夏天 啊， 夏天他没法吃这些东西， 胃口不好， 啊， 嗯， 所以人说为什么贴秋膘呢？ 嗯， 这就您说到了。 对， 抱歉啊，我打了一岔， 没事 啊，该您了，您来。 是有这贴秋膘这一说 啊， 实际贴秋膘那立秋那天还挺热的呢 啊，就是 急不可待，就赶紧补补， 赶紧补， 觉得亏了， 就是 啊。其实秋天啊，除了人胃口好之外，还有一个正好赶上秋天，很多东西有收成了，集中了一批水果上市。 嗯， 哎，要说起这水果啊，我个人分啊，分三大类。 嗯。 一个是北方水果，就是咱们北京常见的，还有一种啊，我认为是算南方水果，在长江流域，代表的就比如说橘子呀、柚子呀、橙子呀，什么这些东西，咱们北方没法种，在南方那边能种，那叫那热那南方水果。 嗯， 还有一种，我认为是叫热带水果， 福建、两广、海南那边出了东西， 对对对对， 是吧？ 对对对， 跟北方水果完全不一样。 对对对， 要说这个水果啊，要说我爱吃的还是习惯于北方水果，每一种水果我觉得都好吃。 嗯， 这热带水果可不行，我有的我真不太习惯，不太适应。 比如说榴莲。 榴莲是因为它有那闻着味儿， 一个是那个不，对对，味儿是一方面，最终还有一点呢，这个，就不太建议就是吃太多呢，它其实热量非常高， 对， 还真容易上火。 上火， 南方的很多叫热带水果，其实都是容易上火。 热带水果上火特别多 啊， 嗯， 你像那个那谁，杨姑娘。小杨就是唐玄宗的爱人，唐玄宗的这个外父吧，咱也不知道第几个吧，他吃那个，叫什么来着？荔枝， 对， 哎，日啖荔枝300颗， 嗯， 你说不胖还能谁？ 那个 苏东坡说的，苏先生说这个小杨姑娘日啖荔枝300颗， 那是说他吗？说自己吧？ 是吗？ 日啖荔枝300颗， 不辞 常作岭南客 啊！ 这是苏东方被贬的， 说的是自个儿 啊！ 你这嘴， 300个荔枝谁吃的？ 大文豪这嘴得多馋！ 不是，苏东坡这是豪放派， 美食家， 他豪放派， 人家做东坡肉的。 对对对，是啊， 这就跟冯叔有得一拼。 不行， 不是，这才学咱姑且不论 啊， 咱就说这个好吃这个 啊， 哎，好吃不是说嘴馋 啊， 自己好研究。 啊，是 您这秋果， 每人都 得研究，就这苹果梨都能让你研究出学问来。 嗨， 啊， 我也就是爱吃不爱吃的问题。 啊，那您说这北方这秋果都有什么呢？ 北方苹果 啊，苹果、 梨、葡萄 啊， 枣， 石榴， 柿子， 柿子， 还有柿子，等等吧。北方水果也不少，因为咱们常见。所以我觉得我吃这个习惯，我觉得吃这水果啊必须应季。有人说我是尝个鲜儿 啊， 这东西刚上来就吃，其实那时候那水果还不好吃呢。 对对对， 啊，有这么句话叫什么呀？要吃鲜，不吃鲜。 哦， 要吃鲜，第一个鲜是什么？是新鲜的鲜。这水果买来赶紧就吃了，别搁三天几天的，等抽出来吃那没意思。 对。 第二，不吃鲜是什么？刚上市的东西没什么意思，等到大量上市，那才真正体现出这个水果的有什么优点了，有什么好吃的地方。 对对对， 哎，要一定要应季。 没错。 哎，那个有的水果啊限制吃行，有的水果呢，比如说经过放一段时间，尤其是放到冬天上冻了以后，那吃的更好吃。 你说柿子吗？ 一个是海棠。 嗯。 冻海棠，我小时候哪儿都有，现在怎么见不着了？冻海棠比鲜海棠好吃。 嗯， 还有这柿子，就是原来柿子都住平房啊，把这柿子搁到屋子外的窗台上，到冬天冻了，冻上以后拿回来一化一吃，那叫喝了蜜啊！哎呀，那真好吃。到现在，我每年深秋的时候买柿子，挑几个整齐的，搁在冰箱里冻上，到第二年的三伏天孩子来了，拿了给他，来了，冻柿子，三伏天吃冻柿子挺难得的，这一种享受 太美了。 你现在回去可以试试啊。 他那到三伏天的时候，那柿子是软的吗？ 不，冻的，搁冰箱里冻着， 梆梆硬， 得化。 化完了以后是软了吗？ 化到还有冰，不要完全软了，还有点冰碴的时候，那吃着。 那样啊，我建议啊，您下回孩子来的时候，您试试这吃法 啊， 把这个。冻柿子不是弄住等它化软了 啊， 捅一个小窟窿 啊，一嘬， 拿一管儿给它插进去，嘬出来那个那汁儿，嘿， 这 带着冰碴， 真叫喝了蜜了， 太棒了。吃点水果，但水果可不能多吃啊，适量就行，是吧？冯 对对对，没错， 这不能，包括特别是柿子， 对， 您跟孩子说，您这顶多吃一个， 也就有一个， 好家伙啊， 没冻那么多。 哎， 来一回吃一个。 这个秋天的这个啊，这个可以说是口腹这个福分 啊， 嘴吗啊，肚子吗，是吧？口腹吗？ 啊， 口腹的福分 啊。 哎，除了这个水果之外还有什么？ 再说一个月饼 啊。月饼， 哎，月饼， 中秋节吃月饼， 月饼大伙儿现在都不太吃， 不太吃，但是在是咱们有一种文化了已经， 嗯， 啊，要说这个中秋咱们国家的月饼啊，就跟那个餐饮烹饪似的， 嗯， 讲究四大菜系， 对， 川鲁粤淮扬， 就是啊， 月饼讲究四式， 哦， 广式月饼， 嗯， 潮式月饼，京式月饼和苏式月饼， 嗯， 广就是以广州为主了，潮就是潮汕，潮州汕头， 哦，这还不一样呢， 不一样，不一样， 哦， 啊，广式跟潮式是两派， 那，啊，明白了， 啊啊， 京式和苏 式，啊，京式就是北京的了， 啊 啊，这咱们不用说了， 明白了， 啊，字了红，字了白。 前段时间在网上看了一故事，不知道真假 啊， 咱当故事听 啊， 也可能是网友开玩笑编的， 嗯， 北京一大爷说是跟这稻香村呢急眼了 啊， 这不快到中秋了吗， 啊， 肯定月饼翘啊， 啊， 他是说非得去买这个莲蓉的还有蛋黄的，他愣说这个是， 啊， 是这个稻香村的这个可以说是品牌， 嗯， 或者是最拿手，你听我说 啊， 人家说这是我们这是自了红自了白， 嗯， 不行， 嗯， 我就要吃莲蓉和蛋黄的， 嗯， 你不给我吃不行，人说这个少，他都卖， 嗯， 卖的快完了， 嗯， 都卖完了不成，哎呀这不行，我以后我再不吃你们了，我现在下单，我到广州我订着莲蓉月饼，嗯，哪怕过了中秋他才能到货，我也吃他的，嗯嗯，啊，大伙说哟这大爷真是，哎呀您这太执着了啊，这是还是这其实是弄错了，稻香村其实 苏式， 北京是苏式， 苏式苏州稻香村，稻香村在苏州观前街呀，啊， 苏式月饼 啊， 然后再带点京式的， 对，这稻香村现在北京也有个稻香村， 就北京稻香村其实真正拿手的是自了红自了白， 对， 哎， 北京月饼就是叫自来红自来，北京人讲自了红， 顶多再弄点五仁月饼， 五仁就是由从广州那边学来， 哦， 翻毛月饼，北京翻毛月饼， 哦， 那是北京的， 哦， 还有什么枣泥馅儿的，这是北京的，哦，啊， 行，您继续给说吧， 啊， 哎， 这个跟那个刚才说的水果不一样，热带水果有的我不爱吃，可是这个南方的月饼我可是都挺爱吃， 嗯， 什么像南方的那什么肉馅儿馅月饼，我觉得也行， 可以， 也挺好的啊， 肉馅月饼呢还分， 哎， 像云南叫云腿月饼 啊， 云南火腿 啊， 您要到了上海， 嗯， 江浙地区， 嗯， 特别上海啊， 嗯， 它那个是纯肉馅的月饼， 对，嗯， 我说这个上海人民呢也是爱开玩笑， 嗯， 您怎么把我们这个门钉肉饼给得了去了呢？ 门钉肉饼， 对啊，我们这个月饼， 哎，都有点像 啊，对啊，它那纯肉的， 对对对， 嗯， 肉馅月饼 就是， 哎。这个李欣老师刚才说了，月饼虽然好吃啊，是不能多吃 啊，那倒是， 但是现在我觉得啊，各个月饼厂家生产厂家有这么一种流行的一种风气， 嗯， 就这个我是很不欣赏这个风气 啊， 不在月饼的质量上花色品种上下功夫啊，在包装上下更大的功夫 啊，就对对对对， 哎， 我知道， 看着挺唬人，一大盒， 啊， 里头一打一看五月饼，谁也不挨谁，您要一盖盖，这俩月饼之间要说交流交流，说说话都得大点声， 哎，真是 离得挺老远。 嗯， 这个我觉得这个，也是一种浪费呀。 对 对， 对 啊， 没错， 挺气派，挺唬人。可是真正的月饼吃的不见得怎么样。 嗯， 我觉得应该把精力放在月饼的质量上。 对， 说到这包装啊，我是前很多年了，好些年了，有一次出差到苏州。 嗯。 正好是中秋节，我说中秋节了，我回家了，买点月饼吧。 嗯， 我一看呢，苏州当地人买的月饼，我说我就买这个。 嗯， 那个月饼我很欣赏，块不大不小，它是六个为一包装。 嗯， 六个月饼，他给这六个月饼摞起来放平了，搁在一张纸上，那张纸啊，咱们叫油纸，实际上防油的纸。 嗯， 油纸一搭上一搓。就等于拿这油纸给这个月饼六块月饼全包起来了， 啊， 一个圆棍似的， 啊， 很紧， 嗯， 然后都给它裹上以后，两头一它那么一叠一叠一叠，也一根绳都不用， 嗯， 就能拿起来， 嗯， 往下放也不散， 嗯， 这月饼的六块月饼的包装就是一张纸， 真好， 我觉得这个又实惠，而且它的馅料也品种很多，它的月饼上的有一个戳子写这是什么馅儿，那什么馅儿，那什么馅儿。 嗯， 我觉得那口味还特别好，甜呢不是太甜，略带点咸味儿，甜咸的，我很推崇这种月饼。 这个北京的饽饽铺啊， 嗯， 过去北京人管点心叫饽 饽， 饽 饽，嗯，饽饽铺。 这个饽饽呀，其实呢，就是要说起来，传统来说啊， 嗯， 传统比较善于做点心的， 嗯， 就是江苏。 江苏 就是江苏、 嗯、 所以您说苏州 啊、 嗯、 杭州 常州啊、嗯、 对对对、 哎、这些地方、嗯、他们不同的地方做的东西口味还不一样， 嗯， 各有特色， 嗯， 哎，这个是一绝，嗯， 很好的，我觉得很好吃， 很好，这月饼、嗯、 哎 啊， 这月饼咱就是简简单单一说， 嗯， 说到一个秋天啊，有一种非常经典的食品， 嗯， 要隆重推出， 那 隆重介绍 必须的， 就是这个螃蟹。 这个我拦您一句啊， 哎， 吃月饼呢，嗯，是喝茶的， 嗯， 哎，冯叔爱喝这个张一元高碎， 啊，对， 来壶高碎， 嗯， 弄两块苏式小月饼， 啊、 嗯，挺好， 啊、 嗯、啊，点吧点吧、嗯，但是您要接下来就这个吃食， 啊、 嗯，这个食品， 嗯， 这就得配酒了， 嗯，螃蟹黄酒， 对， 嗯，喝黄酒， 喝黄酒，您继续说， 嗯、哎， 啊。您说着螃蟹，我喝着黄酒。 好，一会儿 一会儿舌头就不利落了。 这个螃蟹分两大类 啊， 一种是海螃蟹，一种河螃蟹。 嗯， 海螃蟹春天也吃。 嗯， 咱们今儿不说海螃蟹，我要说的螃蟹就是河螃蟹。河螃蟹呢，又称大闸蟹。 嗯， 啊，它有这个名字。它产地很广泛，东北也出，辽宁那边也出。 对。 一直从东北、华北到江南、 嗯、 那边都出， 对， 哎，都有出场，范围很广。这个螃蟹买的时候啊，它是按性别来区分的， 嗯， 叫雌雄， 嗯， 现在我看那个卖的市场上贴那字儿啊，这个公的、四两一个， 嗯、 一斤五个的，就这个， 哦、 那是母的，全母。我觉得这个有点，我有点。不太适应这个词儿，实际上人家这个有专用词。原来这个瓷螃蟹，他们叫母的， 嗯、 叫团鳍，它那鳍是圆的， 哦、 也叫圆鳍，也叫团鳍、 哦。 哎，这个公螃蟹呢，公螃蟹叫长鳍、 嗯， 也叫尖鳍、 嗯。 有这么句话啊，九月团鳍，十月尖，就是九月阴历啊，九、 嗯、 月份就是八月底，现在就开始吃了。九月团吃那个团鳍的螃蟹， 嗯， 十月可以吃，那就适于吃那个尖鳍的螃蟹、 哦、 啊，有这个词儿。我反正我老觉得现在这个公的母的，我就那么，它不像鱼，像不像别的东西？ 他是觉得这样说呢， 啊、 易于大家理解。 对对对、 啊， 很亲民了。 对对对， 他不像那个买只鸡，公鸡母鸡这啊。 他要是按您那说法的话呢，可能有一部分人就不了解了，还得问，还得很麻烦，这费劲，还得解释。 哎 啊，对对 对对，也可能是这样吧，反正是有这么一说。 对 啊，现在那个要想区分这个螃蟹，就是雌雄啊， 雌雄 就看它那个鳍， 嗯， 但是这个螃蟹要是扣着、趴着看不见鳍， 看不见， 您能不能分出来哪个是长鳍，哪个是团鳍？ 我跟你说，它就不扣着，我也分不出来。 啊，这个翻过来，那鳍是圆的，就是 啊， 那个鳍是长的，跟那个砖塔胡同的塔、 啊、 有点内向的。 那您说， 其实这个我就能分出来 啊， 螃蟹趴在那儿我也能看，因为什么呀？它这俩大爪子，就是大钳子。 嗯。 不一样 啊， 这个长鳍的爪子大，上面有好些个毛。 哦， 这团鳍的爪子就是那大爪子形状小、没有什么毛，这么就能看出来、 哦。 哎，也就能。还有一个挑的时候啊，有人说给它鳍翻开了，看里头有没有色儿。其实人家买的卖家人不让那么弄， 嗯， 实际就看后边厚实，那就长得很饱满了。 对呀、啊，你这好拿起来，二话不说，咔给人给掰开了，那行了， 这 螃蟹牺牲了。 对对对，人家不让 啊， 所以看它厚就行， 对吧？ 这个螃蟹做法啊，很多种，其实就是一个清蒸是最能体现螃蟹的鲜味的。 对， 有的人蒸完了以后啊，搁在笼屉上啊，把这螃蟹洗完了，往笼屉上一搁，一点火，蒸完了这个螃蟹啊。您再拿出来一看，底下一层爪子， 嗯， 全掉爪儿，而且螃蟹那个黄啊，很容易流出来， 哦， 这是它的弊病。我有一个方法， 嗯， 大家可以试一试， 嗯， 就是把这螃蟹洗完了以后，往屉里头搁的时候， 不要直接放到屉上，在这个屉上搁一大盘子， 嗯， 盘子的边啊离这锅边啊已经不远了，螃蟹从那爬不过去 啊，出不去， 把这螃蟹就搁这上头，盖上锅盖以后冷水上锅做，这时候螃蟹它抓的都是盘子是滑的，它不会挣扎，垂死挣扎，你拽我我拽你，它掉不了准儿。还有一个就是啊，这螃蟹蒸的两三分钟上气了，两三分钟没声了，就证明这螃蟹已经没有生命力了， 已经去世了。 这时候给它打开，掀开锅，把螃蟹都翻过来，那壳大盖啊朝下，鳍朝上，再蒸一刻钟，熟了以后，那螃蟹黄有那个汤全流到盖里头，流不出来。大家可以回去试试这么蒸螃蟹，啊。 反正年轻人啊，就有时候我也碰着过这样的， 啊、 就是吃是觉得好吃， 嗯， 但是这直接就是上屉就蒸，这心里面觉得不落忍，啊，我说这样的话，那就吃别的吧，吃别的吧，啊，吃现成的也行啊，吃现成的， 吃现成，人家蒸也有这过程。 南方人，人家南方朋友这个月份是不是也该吃河豚了？ 嗯，河豚呢，只是在扬州附近那一带讲的吃这个 镇江， 对，就那个江苏那一带， 江苏那一带 啊 啊，这月份是 应该这时候河豚上来了 啊 啊， 但是呢，现在啊， 嗯， 他们有人说当年说这个有危险，有毒什么的， 也有，现在也有危险， 不是，他们说现在要是养殖的话呢，就会 好一点 啊，好很多。 这河豚要吃的时候，必须在专业的卖河豚地方，由那个专业的厨师给你做。 我在南方的饭馆吃过河豚， 嗯， 上河豚的时候每桌都一样， 嗯， 人家服务员都说一声啊， 嗯， 您这个河豚啊， 嗯， 师傅已经尝过了， 嗯 嗯 嗯，对，就是没毒了。 你要不了解情况的是，哎，我这菜怎么他吃一口啊？这是规矩，这是 原来的。那个的国王才那样， 人就要求是这个，是不是啊？对对啊，你这你多的你多的，你见全聚德骗烤鸭的说啊，师傅这个不是那个给您这鸭子搁这儿，我们师傅已经尝过了啊，没有没有， 是不尝半只， 对对，没有没这事儿。所以你看看这个，咱就这开个玩笑， 啊， 是不 是？ 哎，对对对，哎，这个， 啊， 螃蟹 啊 配这个黄酒 啊。 尤其这个月份，但是呢， 嗯， 是不是到这个月份黄酒就不能是凉的喝的？ 黄酒夏天也应该热着喝 啊，哦，也夏天 也 应该热着喝， 哦， 不能喝。 我说是觉得要喝这凉黄酒，觉得哪儿就，嗯，觉得这下去之后这嗓子哪儿不舒服似的。 反正我知道的 啊， 喝黄酒全是热着喝， 热着喝。 唯独有一个地方最著名的地方， 绍兴， 绍兴的咸亨酒店里头。他卖凉的，我喝过，也不难喝，但是在北京我买过黄酒，买过很多种黄酒， 他那个 凉着喝都不好喝。嗯， 他是为了防备这个孔先生，孔先生老到那儿去弄 啊弄点什么 茴香豆 酒，弄点茴香豆，一待待半天，你站着一座呢 啊， 人这座没法翻台。 孔乙己是站着喝酒穿长衫的唯一的一个。 哎呦，还是您这行。凉的呀，他这夏天这解暑啊，这个行啊，但是就是冬天要，啊，北方呢喝黄酒就是烫，弄得热一点。 我喜欢喝 喝点姜丝， 很热的， 搁点姜 姜，搁点话梅。 话梅， 嗯， 话梅是带把那甜味儿嘛，就弄 出来。对对对，啊， 真好真好真好！哎呀，这一说这又馋了， 对， 哎， 又馋了。 反正现在说实话， 啊， 您甭河豚，当然最好是去饭馆吃， 啊， 自己弄不了。 啊， 咱说是就是养殖的，你最好也是到饭馆吃。螃蟹这好说呀，哎，这没问题。而且现在呢，也不只是你非得是阳澄湖大闸蟹了， 哎， 很多地方那螃蟹可以都行。 我反正没觉着阳澄湖大闸蟹有的一口就尝出来。我 知名度高嘛， 我反正没那本事。 哎，就是， 人家说一口就吃的，这是不是阳澄湖的，嗯？ 这都是吃主才这样的 啊， 真正的这个美食家，那咱这到不了这程度啊。 嗯，对对对，嗯， 得。感谢冯叔啊，这个节日快乐啊！ 哎，好， 节日快 乐， 全家节日快乐。 啊，好，对对， 要是我多说一句啊， 嗯， 再说家里置办家里的家宴 啊， 也甭您一个人忙，都来，都来， 都来， 都给他们安排上。 嗯，不行，他们干活我不 唯一的到这儿来白嘴吃的就是立新。 对 啊， 对对对，啊， 就这么着， 过年去一趟。 得嘞，得嘞，感谢您啊，感谢各位， 哎，再见。 接上来听，接下来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新闻天天谈。